好事儿，可我有心无力。 老根爷，

回来给你们交纳8万元。明儿上午自己把饭热热，不许凉着吃。 是是，

在新建的住房唐家湾，小河在美丽村庄旁流淌，一边走满大河一边高粱，十里有荷塘，十里果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梆子村官李天成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

却是弟弟娘在心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还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实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情话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理解得我是明白，我爹爹当着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，眼将那见着 家。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